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喜歌》。《喜歌》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王正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喜歌》。改写程军，演播张桂兰。 我的童年是悲惨的童年，也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岁月。记得我12岁那年，日本鬼子侵占了江南，我们全家生活不下去了。妈妈奶奶领着我和弟弟搭难民船去重庆，投奔先去那里找工作的爸爸。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，我和妈妈在一条大船上，奶奶和弟弟在旁边的一个小木船上。小木船用缆绳绑在大船旁。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和弟弟惨死的情景。那天晚上，我把弟弟交给奶奶以后回到大船上，忽听有人喊，敌机来了，敌机来了。这一喊，船上可乱了套，妈妈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，喜哥，你在哪儿啊，快躲起来。我急忙三步两步跑到妈妈的身边，敌机发现了目标，投下一颗颗罪恶的炸弹。妈妈赶紧用身子保护着我，焦急地问，弟弟呢？我说交给奶奶了。这时一颗炸弹击中了小木船，木船摇摇晃晃，眼看要沉下去了。妈妈哭喊着向奶奶和弟弟坐的木船跑去，想救他们。大船上有个叫严厉人的坏家伙，他怕小船沉了连累他，用斧子砍断绑木船的缆绳。木船沉了，奶奶和弟弟活活淹死了。船到了重庆，爸爸到码头来接我们，可是他却永远看不见奶奶和弟弟了。从那以后，爸爸似乎老了许多，脾气也越来越坏，经常喝酒，和妈妈吵架，家里的生活也越发艰难，全家经常饿肚子。有一天，家里终于出事了。那天，我放学回家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香味儿，我刚要伸手接锅，妈妈一把拉住我，为难地说，喜哥，妈妈只买了一条鱼，就让你爸爸舅舅下饭吧。等妈有了钱，一定做一大碗鱼给咱喜哥吃啊。看妈妈半是恳求半是疼爱的样子，我只好作罢。妈妈，一会儿你把饭倒在鱼锅里蹭一蹭给我，那就行了。爸爸回来了，妈妈把仅有的一条鱼端上来，爸爸一边喝酒一边把鱼夹到我碗里，他是怕我吃不饱饿坏了身子。他哪知道妈妈只买了一条鱼，我赶紧把鱼夹回到爸爸的碗里。爸爸，您吃吧，我这有鱼汤下饭呢，再说就一条鱼。爸爸两眼直愣愣地发呆了好半天， 突然他猛地端起一大杯酒，咕咚咕咚地喝下去，然后又去倒酒。妈妈强忍着心里的难过，轻声劝爸爸：少聪啊，今天是月底了，还有喜哥说他的学费不能再拖了，明天不交就不让上学了。爸爸苦笑了好一会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交学费30块，没什么，咱们交。说完又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。听说明天能交上学费，我太高兴了，跟爸爸撒起娇来：爸爸，你有钱了，快拿出来我看看。我太天真了，哪明白大人的心呢。爸爸两眼血红，身子也晃晃悠悠，不能自主了。他一步三晃走到台钟前，伸手要去抱钟。妈妈一下子抱起台钟，苦苦哀求着：少聪啊，这是我们结婚的纪念，是家里唯一珍贵的东西了，你不能再……爸爸发疯似的扑向妈妈去夺钟，两人抢起钟来。混乱中，两人不慎将钟摔落在地，钟碎了，妈妈的心也碎了。爸爸又摔起别的东西来，大声吼道：滚，都给我滚。我和妈妈并不知道爸爸早已经失业了，为了不让妈妈着急，他每天早晨走，晚上回来，装作去上班的样子，把苦闷埋在心里。爸爸没了工作，只好想卖掉钟换几个钱给我交学费。妈妈捡起破碎的钟去修理，出了家门。当她再回来时，家已经被敌机炸成了一片废墟。妈妈没有找到我们，以为我和爸爸都被炸死了，含着满腔悲愤离开了家。其实爸爸并没有被炸死，只是证昏了，压在了废墟下。我也没有找到爸爸，以为他炸死了，当时我又不知道妈妈在哪儿，就去投奔在难民船上认识的许叔叔。许叔叔是难童教养院的老师，他介绍我留下来。这个难童院是国民党办的一个骗人的机构，院长就是砍断缆绳害死奶奶和弟弟的严立人。他贪污难童的伙食费和救灾钱，是个黑了心的坏家伙。在难童院，我们住的是潮湿的地铺，吃的是发了霉的饭菜，就是这样也不能吃饱，饭不够吃，菜更是少得可怜，几个人的菜合起来才勉强够一个人吃的。有了病，他们根本不给治，只有活活等死。有个叫宝妹子的难童，就是生了病被他们拖出去害死的。宝妹子是难童院里年龄最小的，长期的饥饿使她瘦得连大声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她终于染上可怕的疾病，染里人把她关进了禁闭室，不许别人去看她。我们几个小伙伴见他实在太可怜，一合计让我把几个人的饭菜给他送去，让他吃一顿饱饭。不巧严厉人发现了我，他阴阳怪气地说：喜哥上哪儿去啊？给宝妹子送饭去，他已经好几顿没吃饭了。我说：送饭？哪来的饭？这是偷来的。严厉人不容我分辨，硬说我偷了食堂的饭菜。他把我拖到难童们的面前，煞有介事地训起话来。许叔叔怕我挨打，替我辩解。严厉人哪里肯听，声嘶力竭地叫嚷：哼，有人说我贪污了你们的伙食费，那是没有的事。 食堂的饭菜都让你们偷光了，以后谁敢再偷饭，就和他一样关禁闭。 严厉人把我送给宝妹子的饭全倒在地上，可怜的宝妹子没吃上一口饱饭，就在当天晚上被拉出了禁闭室，扔到了荒郊野外。我被严厉人关进了宝妹子待的禁闭室，我怕再像宝妹子那样让他们给扔了，趁天黑撬开墙板逃出了这个活地狱难童教养院。逃出难童院以后，我开始了沿街乞讨的流浪生活。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，哪也没有穷孩子的活路，挨饿受冻看人家的白眼，这是家常便饭。最可怕的是被坏人拐卖。有一天我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，一个戴黑眼镜的家伙走过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， 嘿嘿，小姑娘倒有几分姿色呀，怎么又饿肚子啦？跟我走，我给你饭吃，还能让你穿上新衣服。 说着就要拉我的手，我害怕地叫起来，不跟他走。黑眼镜翻了眼，狰狞的面目暴露出来， 他妈的，不识抬举啊，不跟我走，凭你一个没亲没故的小姑娘在重庆这块码头上甭想活下去。 周围围了一大群人，大家七嘴八舌地骂他没心肝不得好死。一个工人上前抓住黑眼镜的手，厉声喝道， 不许欺负小孩，你敢再动他一下，你看我不揍扁了你。 黑眼镜见势不好，灰溜溜地走了。那时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满街都是。我认识两个小伙伴，一个叫918，是从东北流浪到重庆的，一个叫罗小光，也是个没有父母的穷孩子。说起我们认识的经过还真有点意思。我听说一家药房收橘子皮做药材，就到处捡橘子皮。我捡了满满的一筐橘子皮，准备拿到药房去换些钱来买吃的。一个流浪儿，就是918，过来问我捡橘子皮干什么。我告诉他可以卖掉换钱。他欺负我人小打不过他，抢走了筐，气得我直哭。罗小光对我挺好，他把卖橘子皮换来的烧饼给我吃。从那次打架以后，我们三个居然成了好朋友。我还和罗小光学会了擦皮鞋，三个人就像亲兄弟一样，白天上街擦皮鞋，晚上回来轮流做饭，住在嘉陵江边的山洞里。有一次我正准备上山去，小伙伴们喊我下江里去洗澡， 喜哥脱了衣服洗个澡吧。 妈妈碰巧路过这里，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回过头来找我，可是我早跑得没影了。妈妈打发药房的伙计在山洞里找到了我，我正打摆子发高烧，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破麻袋片，可还是冷得不行。伙计说药房有许多奎宁，治打摆子最管用了。我只知道老板娘要找我去，可不知道老板娘就是日夜想念的妈妈。见了妈妈我不敢认了。妈妈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，家里有沙发地毯，被爸爸摔坏的台钟在桌上滴答滴答地走着。妈妈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， 喜哥，我苦命的孩子，妈妈可找到你了。 原来妈妈已经和一个药房老板结了婚。 我不忍心看着妈妈刚刚过了几天的好日子，就来扰乱她的生活。心想，要是我认了妈妈，以后继父要和妈妈吵架，我多对不起妈妈呀。我死也不承认我是喜哥。老板娘，我不叫喜哥，我叫西哥。可是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妈妈捧着我的脸，泣不成声地说：喜哥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。你要是还不认我，我可没脸再见人了。我听不下去了，哭着跑出了妈妈的新家。我仍旧在街上擦皮鞋，这样的日子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儿童剧团的演出才结束。儿童剧团是共产党领导的穷孩子剧团，剧团里多数是无家可归的穷孩子。剧团要在街头演出街头剧《流浪儿》，需要一只擦皮鞋的箱子做演出道具，他们向我来借。我在街头混的时间长了，受的骗也多了，生怕他们骗去我的箱子，不肯借给他们。一个大个子走过来，和借箱子的剧团小演员嘀咕了几句。只听大个子说：小朋友，一会儿有人来擦皮鞋，你先别走啊。有生意做，我当然不走了。儿童剧团敲锣打鼓向我走过来，一会儿周围围了一大群人，我也想借机会瞧瞧，一屁股坐在木箱上观看起来。一个大个子军官大摇大摆向我走来，让我给他擦皮鞋。他拿出两角钱丢给我，把脚蹬在皮鞋箱上，抽着烟得意地哼着小曲儿。我小心翼翼地擦鞋，我越擦越觉得不对劲儿。他穿的是大马靴，鞋腰一直到膝盖，直到他慢慢卷起裤腿儿，我才发觉上了当。我对他说：这样的靴子要加钱的。那军官把眼睛一瞪，蛮横地说：老子不加钱，你擦也得擦，不擦也得擦。周围的人和剧团的孩子纷纷指责那个军官。军官把手伸向腰间的枪，想要耍赖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严厉人也过来，狐假虎威地替那个流氓军官帮腔，要把我拉回难童院。大个子军官抓住严厉人的手，使劲一拧，把严厉人的胳膊背了过去，然后用脚在他后腰上一蹬，严厉人踉踉跄跄向前跑了几步，差点弄个嘴啃泥。严厉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刚要发作，那个军官摘下帽子和假胡子，用讽刺和挖苦的话说：嘿嘿，你也要给我擦皮鞋吗？真劳驾不起你啊。我们这是在演戏呢。严厉人自讨没趣，狼狈地逃跑了。剧团的团长陪着一个人也来看剧，那个人就是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。周副主席操着带有南方口音的话对我说：小朋友，你的演出很成功嘛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完全可以参加剧团当个小演员嘛。团长，你看我介绍他参加你们的剧团可以吗？团长笑着对我说：周副主席介绍你参加剧团，还不谢谢周副主席。我含眼泪望着周副主席慈祥的笑容，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向周副主席深深鞠了一躬，就跑到剧团小伙伴中间去了。从此，我参加了儿童剧团，有了真正的家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 后来，爸爸也找到了我，妈妈、继父和爸爸经常到剧团来看我。虽然我们四个人不能生活在一起，可是一家人总算有了着落。直到全国解放，我们才真正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。可是那段难忘的日子，早已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使我至今不能忘怀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宝船》。《宝船》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老舍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宝船》。改写萧华，演播张桂兰。 古时候有个美丽的小山村，山脚下有一条很深的溪涧，上边架着一个独木桥，非常难走。山下的王小二背着柴，唱着歌来到了桥头。他放下柴，坐在大石头上想休息一会儿，再聚精会神地过桥。这时候对面走来了李八十老翁，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：这破桥多难走啊，哎，我老了，怎么年轻人不动手修座又宽又结实的桥呢？王小二站起来说：老爷爷，您出主意，我来修。老人抬眼看了看他说：好倒是好啊，可惜啊，你太小了，没力气。王小二一听说他没力气，可急了，他不由分说的就要背老爷爷过桥。老爷爷说什么也不肯，自己战战兢兢地上了桥，突然脚下一滑，跌到水里去了。王小二连忙跳下去把老人救了上来，又搀扶着老人要送他回家。老爷爷笑着说：我的家呀，有时候连自己也找不着哦。王小二也笑了。老人又高高兴兴地和他说起话来，问他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家住哪里等等。王小二都一一告诉了老人。他还说他有一个顶勤快的好妈妈。可是当老爷爷听说他爱家里的大白猫，也爱老鼠时，老爷爷有些不高兴了。他说：我们应该爱好的，不爱坏的。你能爱天上的九头鸟，山里的四眼狼吗？你能爱天天杀人的皇上，夜里偷吃小孩的妖精吗？你是个好心的孩子，要是能分好歹，变黑白，就更有出息了。王小二深深地点了点头。老爷爷又说：你今天呢，做了件好事，我得送你点礼物。 不不，妈妈说帮助人是应该的，不为礼物。 对，你妈妈说的对，可是礼物是件宝贝，你也不要吗？ 嗯，不要，我自己有宝贝。 说着他掏出腰间的小板斧耍起来， 看，这不是宝贝吗？有了它，豺狼虎豹都不敢近前的。 可是有朝一日发大水呢， 你的宝贝有什么用啊？王小二傻了眼，那会有那一天吗？ 会有的，皇上整天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，既不修河也不开渠，能不发大水吗？ 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 这时候，老爷爷掏出个小木盒，从里面取出个小纸船，他对着小船说：“ 快涨，快涨，乘风破浪。” 小船越涨越大。过了一会儿，老爷爷又说：“ 水落收船，快快还原。” 小纸船又逐渐地缩小了。 哦，这可真是个宝贝呀！有了它，大水来了，我就可以救许多的生命了。 王小二想了想，又问老爷爷：“ 要是水上飘来一群蚂蚁，该不该救呢？”“ 救救！蚂蚁多么勇敢，多么勤劳啊！”“ 要是一窝蜜蜂也该救起来呀，蜜蜂多么爱干活，酿的蜜多甜呐。” 老爷爷点了点头。王小二歪着头想了想，又说：“ 一只美丽的仙鹤或是一只小狗都该救起来呀。可是老爷爷，第一还是要先救人，对吗？”“ 是吗？连坏人也救吗？你要小心，要是救起一条毒蛇，它会咬死你的。坏人呐，比毒蛇还厉害。” 说着，老爷爷抬起头看了看太阳，小二也跟着抬起头往上看，可是一回头，老爷爷不见了，只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 王小二，再见了。” 几天以后，果然发了大水，天昏地暗，黄水横流。王小二和妈妈连忙带着大白猫上了宝船。妈妈掌舵，王小二划桨，大白猫负责监视水面，发现有谁溺水，好赶快搭救。划着划着，就听大白猫喵地叫了一声，王小二一看是一只大蜂王，还带着一群小蜜蜂，就连忙将他们救了上来。又一只大蚂蚁喊着救命，王小二急忙伸下桨，大蚂蚁爬了上来，他的身上还背着一群小蚂蚁呢。又有一只仙鹤飞不动了，跌进水里，王小二又将它救上了宝船。这时候，又听到有人呼叫，王小二毫不犹豫地要去救人，妈妈拉了拉他的衣角，低声地说：“谁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呐？”王小二想了想问：“ 哎，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说实话。”“ 我是好人，顶好的人，不踩一个蚂蚁，不伤一个蜜蜂，既不捉鸟，也不打猫，哎呀，可好了，哎呀，可好了。” 那个人声嘶力竭地表白着。“ 那你叫什么？” 王小二问他。“ 叫张不三，我弟弟叫张不四。”“ 不三不四。”妈妈皱了皱眉，又仔细看了看他， 觉得他很像张大财主的儿子张三，就问他是不是张三。他连忙说：“哎呀，我要是张三，爸爸是大财主，怎么能没船呢？”妈妈和王小二看他泡在水里像个落汤鸡，很是可怜，就递给他一根绳子，把他救了上来。张不三上了船，便亲妈亲娘一个劲儿的叫，又和王小二称兄道弟，和船上的所有伙伴也亲热的不得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张不三建议将船划向有山的一边，他说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”王小二觉得也对，就往他指的方向划去。忽然听到一片呼救声和牛羊的哀叫声从相反的方向传来，王小二和妈妈立即调转船头向那边划去。过了些日子，大水退去，冲坏的房子已经修好一大半儿。大家都还在忙着，只有张普三坐在门前的磨盘上暗自得意。哼，这群好心的傻蛋，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，我说不是张财主的儿子他们也信，就是那个老太婆心眼多，可是她让我亲妈亲娘的都叫糊涂了。我得赶快想主意，把宝船弄到手，升官发财，多美呀！这时候，大白猫背着一小筐土，哎呀哎呀的，慢慢的走过来。张不三坐在那儿喊：“快点儿，别哎呀哎呀的！”大白猫急了：“哼，你整天坐那儿喊这个叫那个的，算什么东西？自己偷吃了王妈的鱼，反说我偷了嘴，真是一肚子坏。”张不三吃了一惊，暗想：“得快点动手，别让大家都看出我的原形来。”这时，仙鹤、蜂王还有大蚂蚁挑着土走过来，张不三忙从磨盘上下来，说：“哎，我正动脑筋呢，想好主意呢。”他们不解地看着他，张不三诡秘地说：“哎，把宝船献给皇上，皇上肯定给咱们一大堆金子银子，咱们何必再挑土搬砖，自己受罪呢？”啊！他们没理他，一个个干自己的活儿去了。大蚂蚁还回头瞪了他一眼。王小二扛着柱子走过来。张不三急忙上前谎说大家都同意把宝船献给皇上，王小二摇了摇头，张不三缠着他不放：“你看呢，这大水一万年才发一次，把宝船放一万年不是太可惜了？交给皇上，咱们就能得金子银子珍珠玛瑙，咱们不就过起来了，也用不着干活了。”王小二大笑：“嘿嘿，我愿意干活。”张不三挤了挤眼儿，又生一计：“小二哥，你看呐，妈妈穿的、戴的、吃的都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打心眼里呀往外难受。咱们要是有了钱，也让妈妈享受几天嘛，啊？”王小二是个孝顺的孩子。一说到妈妈，他就动了心，想也不想就说：“好，咱们一块儿去献宝船。”张不三又面露难色：“哎呀，我一个人去吧，你一去，妈妈一盘问不就露了馅儿，咱们谁也去不成了。我献了宝船，给妈妈买了东西，马上就回来。”王小二点了点头。送走了张不三， 王小二就和大家一起干起活来，他们唱着夯歌，干得热火朝天。妈妈提着一桶水一桶饭笑着走来，他发现少了一个人就问，张不三呢？王小二就把献宝船的事和妈妈说了一遍，大家一听都愣住了。妈妈说，我就觉着张不三有点不对劲儿，可咱们太实在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让他亲妈亲娘的叫动了心，不再提防他了，何况小二你呢？妈妈又走到小二身边安慰他说，哎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就不会上当了。妈，我追他去要回宝船。对，是得要回来，宝船在皇上手里只是拿他玩，可在咱们手里不但能救自己的命，也能救别人的命。妈妈说着把干粮递给小二，大家又嘱咐了半天，小二才别上斧子走了。京城的城门外，两个公差敲锣打鼓为张不三鸣锣开道，张不三红袍玉带手执马鞭，得意洋洋地走了过来。王小二迎面喊道，嘿，张不三，我找你来了。张不三却假装不认识他，王小二气坏了，把他的丑事全端了出来。张不三恼羞成怒，把王小二打得遍体鳞伤，然后哈哈大笑着走了。仙鹤们来了，忽听路上的人正议论王小二挨打的事，就向他们仔细打听，那人向山上一指就走了。仙鹤们边走边喊着上了山。王小二正躺在山上的亭子里，李八十老人听见喊声站起来问，谁叫王小二呢？大家赶忙搭话，老爷爷说，王小二让张不三打伤了。仙鹤们说，我这儿有灵芝草。蜜蜂也赶忙上前，我这儿有蜂蜜。老爷爷就留他们两个给小二治病，自己带着大白猫和大蚂蚁在亭外等着。这时候又传来了锣鼓声，原来是公主得了病，要请医生治病的。大白猫心里正烦，没好气地朝山下啐了一口。大蚂蚁拉了他一把说，快，小二哥出来了。大家都迎了上去，又是亲又是抱的好一顿亲热。王小二谢了大家，然后坐下来和他们商量起宝船的事。老爷爷说，宝船在皇上手里，就找他去。大家也都说好。可是皇上会见他们吗？他们又犯了难。老爷爷不再作声了，只是看着他们。仙鹤站起来说，我有个主意，公主不是病了吗？让小二哥当医生，带着灵芝草，咱们也一起跟着去。老爷爷不住地点头，又说，不过你们得变变样啊，这怪模怪样的，皇宫会让你们进去吗？你们要记住，要变男的就说嘚儿大我和少，变女的就说呲不愣登苍。又嘱咐他们，万一有急事就喊八十加九十一百七。说完老爷爷转身就走了。他们各自变了形，又带了封兵疑兵向皇宫走去。皇上正坐在金殿里，一边玩着宝船，一边吃着鸡蛋和葱花烙饼。卫兵进来禀报，王小二求见。皇上一摆手说，没工夫，我正玩得高兴呢。卫兵说是给公主看病的医生，皇上这才藏起宝船，召王小二他们进殿。 原来公主的病是吃饭累的。皇上每天让她吃15顿饭，公主实在招架不住就病了。王小二拿出灵芝草，一边给公主敷擦着，一边嘱咐她以后每天吃2顿饭，还要多活动，多干活。公主高高兴兴地答应着出去了。皇上一看公主的病治好了，就要留下灵芝草赶王小二他们走。王小二说， 给我宝船，我马上就走。 皇上哪里肯依呀，他说那是张布三给他的，还叫张布三进来对质。张布三自知理亏，就刁难地说， 这样吧，我出个谜语，猜对了宝船就给你，不对呢打你80大板。接着就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，什么花热，什么花凉，什么花是木头，什么花噼里啪啦炒得香。 王小二低头想着，张布三得意地命侍卫拿来了大板子。王小二抬起头不慌不忙地说， 灯花烫手热，雪花片片凉，爆花是木头，玉米花炒得香。 皇上立刻傻了眼，连忙说，哎，不算不算，我还有呢，我有花2种让你猜不着，你要猜不着打你后脑勺。 没想到王小二张口便来，你的花2种， 烟花蘸鸡蛋，葱花烙大饼。 张卜三一看难不住王小二了，又出了个损主意，他让公主和7个宫女儿蒙头遮面，叫王小二认出公主来，一次认不对就算输。仙鹤、大白猫和大蚂蚁都急了，蜂王悄悄地说出了个秘密，原来只有公主的头上的花是鲜花，鲜花有香味儿啊，小蜜蜂们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不一会儿，8个打扮相同、个头又一样的姑娘蒙得严严实实地走了出来。王小二看了看，一把拉住了头上有蜜蜂的姑娘，公主自己高高兴兴地揭开了面纱。 皇上还想耍赖不给宝船， 张卜三又出了个坏点子。 你说宝船是你的，有证据吗？ 王小二想了想说， 有，80+90=170。 李八十老人出现了，他说，宝船是我给王小二的。张卜三还想耍赖，再也忍不住的伙伴们围起来就要打，张卜三连连求饶，王小二再也不听他的鬼话。 这家伙一会儿软一会儿硬，真能变，干脆让他变个大灰狼吧。 老爷爷说，80+90不大好减。刚说完，张卜三的头上就长出了狼耳朵。 皇上觉着不妙，刚想逃走，蜜蜂已经盯住了他的头，小蚂蚁们也咬得他直打哆嗦。他终于连哭带嚎地交出了宝船。 老爷爷，让他变个蠢猪吧。 李八十又说了一遍口诀，昏庸的皇上就变成了一只大野猪。孩子们围着野猪，又是打又是追，野猪拼命地逃走了。老爷爷拿着宝船递到王小二手中，严肃地说， 孩子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能轻易相信坏人的话，上坏人的当了。 王小二接过宝钏，郑重地点了点头说：“ 老爷爷，我记住了，我要让宝钏为勤劳的人解难，绝不让他落到坏人的手里。” 老爷爷高兴地笑了，转眼间老爷爷不见了，只听见远远地传来老爷爷的笑声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